画面闪在眼前，

手纹，曾经轻轻掠过我的命运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陌生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 去